娘子给我赐金 车的马路沿，害我跨越早晨去，就一碰到小四年，这在一带风涌去，林地不要上啊青天，日子细日子气，哥哥们跟你说，大爷大妈公孙子你哪里的，不会从来是分了与你，姑娘岁月再美意，只可能我们将军功名忘啊必须，姑娘啊出人挑目小红心，困顿苦要李梦真，这都是少年贫困遇的事，不放人不放弃，不宁死于孤儿宁死，侬莫比孤宁比啊不分，你本子么礼部公子在相爱，不能随夫皆之名啊，恰为我至今仍然闻当时风骚地来为月拉当真，姑娘啊世上历经千年苦，曾见那雨万年平，就像我至今落难闻当时欢色雨今儿他妈恨黄啊人，这宝贝哟，啊你咋能不进二爸爸吃光啊等，姑娘子的伯牙梦里呀高兴，真的是么世上最无千年富，那生前恰与万年平，岂可那古今都少的数字，聊到一死就跟了半生，姑娘我谁不精通那绿藏色，我一想法一动啊半生，一眼看气氛未出，全钱那能上进本靠这位把弄， 苦闻名，倘让我负疚空空回家去，岂不要问问母子郎。 侬早来三年嘛，这个大伯二零老师他这是大不是这个老和尚，伊拉来化缘。哦哟，老夫人哎，侬发发慈悲，缘故开开，晓得那姑娘是六十好死的，干么个大妻子别自家这么多，下上三百两。要是侬早来三年嘛，这个三百两的我不想这样，也好嫁不侬这样。是来三天呢。是嘞，三年嘞，那姑娘就要走过噻。姑娘放出几个私房洞里嘛，要落落落落个水进来噻。那么也好嫁不侬。今朝讲的真是吃素放的肉都不巧也是不巧嘛。是吃掉的高子里。哎呦，我可是宝贝哟。哎呦，侬这有千里而来嘛，我无论如何能让你空双手个回去个呀，我就是冰冰当当的呀，我穿不侬个。哦哟，三花， 哎， 不懂事呀。 那栋立体三米走， 真是呀。那一切铜钱嘛，不能当饭吃；一堆米嘛，侬背准去，让你自家烧烧吃吃。顺便在那娘的面前给我好意一声，做姑娘实在没办法啦，给爹爹们说表表我的心意啊。姑娘，小子就是有鬼，请姑娘受委。那个我，哦，侬不要啊？哎呦，我可真宝贝呀、啊！做姑娘的是已经算嫁不侬过在啊，可是侬自家不要，谁讲起来不要讲我做姑娘的人不接啊？红云三花，那伊不要么那躲进去，把米好为几个，同地把那门外盖好，多发多发高火子的 啊，下去。 困情啊，因与我祖母爱在这辈他，原来在一直要进婚堂啊！ 你怎么这么啊？弄个鞋子吧，弄到来是冲根子。 不错，那顾家从前是穷的，可不，伊是才是萝卜芽啊！那顾家不上来就是荣耀富贵，满腹文才，头像西瓜一丝。用我可是做姑娘的老早自家困这个呀，侬啦，我也不能困成大队，侬是孤独寄兄来一窍不通啦。那侬跟他对呢，也不叫东郭对嘛，也不叫老不对，侬得想着改来对了。你刚来的我头像改来翻身完难，十月落去侬还难免操烦。侬还想做过啦？为啥子么听得是死去丧气啊？头上早该与做发明，为啥子拼得断真心得好啊？身为命官八王啊，为啥子么少年愚昧的大志啊？都是为出光露出什么啊生？若是金地转我难翻身，千岁困牢怎能与我老爷若难死于高官中，侬放心嘛，只好用之门当。 姑娘啊，你到我爱过一切，姑娘你怎么死的？要留下。 非无可呀，好哟，气死死！侬讲我出生侬听懂啊？我不早不早不要半百年纪早过来噻，我们自家要早早比赛那个我出生啊！我看到那个马路边见月下，人人都在舞大闹。我看到那祖籍地来月见高，人人身穿大红袍。我看到那路子在光喜月下，高举真相光。姑娘点头了，从个外来玉头来，弄得名利早知的，我穷举跟了家一根。姑娘一眼许宽身，我今朝今世难翻身。侬放心撒与高官走，自比自么龙套好处都转身。侬放心撒与高官走，烧嘴冰上我吃冻啊生。侬放心撒与高官走，论王屋谁成兵。侬放心撒与高官走，么王贵成功兵啊吉利。侬放心撒与高官走，自非是我们月儿东山在西山，啊早上门户四早间，我们皇帝出生到家人，东去王宝四下早，一心要命令方便放阿七。昨天姑娘好教训，吊着子门子不忘记谁。 老实来， 你大力气啊， 回家。 不去接纳姑爹呗， 小子一上那里取经固定，是不是又是你姑娘的体面因此不介意吧？ 有志气，有志气，干嘛能委屈个文川呢？ 小子既能来就能去，不劳姑娘费心。 我困在那两个文上，总不能让那外父的家乡结婚的亲娘嘛，可带有点零碎啊，如今只能躲得去。 多谢姑娘，小子即使也闷酒气，也不再向你人父要官府银子。当真一言一辞，驷马难追。从今与我余官再到襄阳来，无官不见人父啊们。从今与你是五国襄阳来，我莫怪姑娘分旅行，写着金门在写家，而家金门东江家。姑娘，小的时候要是有了功名，你浓于功名啊，能听懂呀？你咱们头戴乌纱，身穿蟒袍，腰系绿带，直奔高山，摇摇摆摆摆摆摇摇代替金光彩王阵。侬明路黑道上五阿门，姑娘是黑不多的鬼在你三步以来打不起黄阿青。姑娘之言，等于可不要后悔啊！刚刚于是姑娘正为后悔。我痛的，我都有不起，咋办呢？ 我错哪里啊？气得我头昏脑胀的。我们三胖子，快点趁机就赶下来买了一个。 中气兄弟呀！ 穷鬼个包谷雨伞啦，朋友啊，我赶快追上去，叫你冒雨火一个出去，火一个出去啦！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姐 老你尊严，你家小弟怎么又是在生，不能久留。 我那也，我这边要你上也有偏 科，肚子里就要走， 当真要走。此次小子也不强留了。阿爷，这个刺客员已经关到上手，范大爷，你不要掩饰，如此的去哦。 是。 啊，这倒没什么。听张大爷在此两周片刻，这小弟我远到那里去吃眼子来，放上一清楚。范大爷，你听什么呀？ Thank you. 皮子怪就是艰难就离表子也没用不你开 可进行也表明路上穷之意 能不出门也给不过零食 这是雨季之地准备的常用肉面 哎呀好配配呀好配配放在一起了上有一个包头上有五五的 此句老表弟与我伴句曲目大声难道表弟拒不准你与自己一片孝敬吗 表弟遵命 太弟妹在此被放到一稍纵片刻给我去去找用到了 哎爹地 去上有一个母有你亲自上来给我去去去表弟呀表弟你告状元告有其女子嘞当这一套你不可是反复英明的 真是十里姑娘林十女，母女原是一样心。表弟呀，承蒙临别陈官爷，我本当么真名大为人娘亲，只怕丢失在中途，岂不是么有给表弟一片心？ 大姨太靠不成的，莫非他因好消息 太丢你自古林啊里这等我苗去不也买身啊身 表弟啊与自己你不平在当年方当年方七万要离 为那年年冰冷 满传心，心系也在大世界。我来来来，怕在故地回家去，与爷的结婚把酒言。只为离家思亲戚，谁知走开都不离，毕竟故地才是最。我小人离不起你。 哎，燕子，你不远千里而来到了襄阳，怎么见了姑娘就走啊？哎，难道这只有你姑娘没有故地呀？ 故地并非小人没有故地，可是姑娘， 哎，姑娘总有不到之处，快在故地问上，给我委屈嘛。 故地， 哎，这里不是家马之处，这是今日乃是你故地，不是大人，你得给这个外父去办事啊。 今日是你故地，不是大人，你给外父去一趟办事啊。 啊， 是此故地请上台，小人做主。 哎，起来起来。哎呀呀呀呀，这里又不是谁的，哎，怎么可以在此作谁啊？放本代码 是不让我委屈怎奈宗明？ 为什么 这在人们姑娘兄家是我放肆失了一句，与君再到襄阳，不君不敬身。 哎呀，只有你姑爹做主，由不得你姑娘。来，快点我委屈吧。 姑爹，并非小事不责，皆不容命。所谓善君可得杀也，匹夫不可得其死也。 好一个匹夫不可得其死也。我也太荒唐，来瓜也是鲁莽强。啊，燕子，你许孽放生两家亲心啊生，你且听故地去家长啊。也有精神好风光，至今是放假只有你担钉子，我姑弟年已半百五儿郎，两家岂能分百次，姑弟当你亲孙啊娘。你姑娘不到子也修行，他也是恶心女相呀，我把土马解救上，从此两家又靠旁旁。 故地一片自人意，襄阳姑娘啊，你枉为动起莲子不说情，不见故地情意长，上言道恭敬不是先送你。只怕再有起风浪，故地呀，生计 有一心机下小子不愿见故啊， 现在你 还亲故的人情， 恨他真要走强来无言，只是他手手空空死何管乎，待我送他路费靠等。宝贝， 老爷， 你快到家中准备迎礼出马，独去望京，与我送燕子回 京。走一马，宝贝，不许送的。姑娘，小人既能来就能去，是我不就身负分文。 哎呀呀，燕子，这就不得了。你姑娘肚脐怎么连我姑弟也在挤来呀？ 是啊，怎么连你姑弟也肚脐起来了？管请姑弟见谅，免得被姑娘笑我神勇之短啊！ 燕子，你此去何时再来？ 这文再来即进榜把名听。 哎，宝贝， 老爷， 听他之言，定然不会再来想呀。这房子两家，岂不是从此断绝亲谊？ 是啊，这房子两家， 哎，老爷，房家只有这一条狗粮。你总要照应照应他才是哦，你放心，我是有道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粤剧《珍珠塔》的上半部分，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您收听青年评剧演员王冠丽演唱的一组评剧和大鼓选段。先请听评剧《秦香莲》当中的《见皇姑》。 两